love everybody.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我还是那个大佐。 哎，我还是那个曼宁，给大家说一下收听收看的方式啊。 嗯， 大家呢首先是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啊，他会带自己的作品，如果你想要看到他的作品的话，我们有三种收看的方式。 嗯， 第一种呢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在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实时的画面了。嗯， 对，然后点击一下进入我们的青年说的直播间，就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嗯， 另外一种呢就是在微博上面搜索，不是在微博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进入房间啊。嗯，同时呢也可以在北京时间来观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OK， 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青年说的两位大咖。 嗯，今天呢我们还是大咖带您聊艺术这个板块哈。嗯，我们请到了两位大咖是谁呢？首先呢是我们的画家佟凌飞老师，请他来先介绍一下自己。 欢迎佟老师。 嗯，大家好，我是佟凌飞，是一画家。 另外一位呢是青年学者，也是中国书房的执行主编大生。 哎，大家好，我是大生。 哎，欢迎大老师。 大老师，大张伟老师。 对，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两位老师啊，来跟大家继续我们这个艺术方面的板块啊，来提升一下这个我们年轻人年轻团体在这个 艺术 方面造诣。对，没错。 其实我们说造诣好像不太对。昨天 水准。 昨天其实刚刚说了这个我从小学美术失败的这个经历哈。 对， 其实两位老师可能不知道，我爸爸是一个美术老师。昨天呢是教师节嘛。 啊， 对，就说了一下说，哎，从小我爸爸就特别的想要培养我在这个美术方面的这个才能哈。 嗯， 失败了，就大家可以看到我坐在这儿，就说明这个培养失败了。 绝对没有。 然后那个想请首先请佟老师啊介绍一下自己的这个成长的经历。 嗯，对，就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接触到美术，然后慢慢成为一个专业的画家的。 嗯， 其实绘画这条路呢是非常长的，刚才曼宁也在说这个绘画这个方面的这个问题哈。啊，就是一开始从开始最初的基础学起，到后来上大学，大学之后我觉得这个坚持，大学之后的坚持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在学校里边学专业可能只是一个开始，一个接触，真正的后期的造诣和后期的修养需要大学之后的长时间的坚持和积累啊，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一环节。 那您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呢？ 故事非常多。其实作为我个人来说，可能展览展示啊，特别是在做个展，这个一步一步的逐渐捕捉到自己最喜欢的东西。 一开始我看到您的那个简历上面，您现在是做宋元绘画这个领域的。 对对对对。 但是您之前学的专业是版画专业。 对对对。其实是这样，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可能这几年声音比较强烈，在我学习那个阶段，上大学那个阶段，20年前，应该那时候就是西画是非常受欢迎的。 对，很流行。 很流行。 嗯， 哎，对对对，是这样。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原先我也是大学学的版画，后来经过这种多少年的摸索，后来又回到了真正的传统绘画。回到传统绘画的时候，我又发现宋元绘画是中国绘画的一个高峰时期。 哎，这个怎么说呢？ 因为是这样，就是在唐代诗词以后，就是以那个文字这个表述这个传统的这种中国的诗词意境的这种国度的时候呢，然后在宋代一个图像的一个对中国意境的一个解析，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它就是由诗词在到宋代以后呢，就是图像的解析对这个意境的营造上是非常强烈的一个环节，并且也是中国山水画的一个最高峰。 中国山水画的最高峰 在宋代。宋代，宋代，宋代。 那大生怎么看呢？ 那我也觉得是这样子。 嗯， 我们那这个一般说画画，都追古，但是追古追到什么时候呢？说是这个人物画最古的时候，就是魏晋和唐代，它是最高峰的。 嗯， 然后那个山水画就是唐代出现，最早出现。啊，说是这个王维啊，以王维这个开始，就咱写诗那个王维，他开始这个最早画这个山水画，然后也是在唐末五代， 对， 对， 宋代，然后一直到元代形成文人画这个高峰。所以我们现在说绘画当中，传统绘画当中文人画最高水平基本上就是在宋元时期。 对 对。 然后我们一般会列几个典型，比如说有一个典型，我一说名字大家估计知道，叫赵孟頫。 赵孟頫、 啊、他我们知道他文人画的典型。董其昌也是这个明代的， 没错、 啊、对，赵孟頫是元代的、 嗯、 还有一个就是被这个山水画里边最称道最称道的就是元代的四家，元四家，其中啊王蒙倪瓒，尤其倪瓒被称为是中国古代山水画这个怎么说呢，品格最高啊，这个最品，这个品，这个艺品格最高，然后呢这个绘画的这个最干净，然后呢甚至绘画到人都有一种洁癖的感觉啊，他达到那么一种一种状态。 嗯， 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是最高水平。 嗯，哎，我特别好奇啊，大生是一个执行主编。 嗯，对。 所以你的专业是绘画还 是？不 是 不是， 文字编辑。 我的专业是学的文学。 文学啊。 学的文学，现在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工作还是写作。 嗯， 写作和这个编杂志啊、我编那本杂志叫《中国书房》。 嗯， 然后原来写过几本什么是这个悬案编的名士啊，讲魏晋的， 嗯， 还有讲这个诗经时期讲先秦的啊，写一些书，也写一些文章。我绘画是小的时候，刚才您说您小时候绘画。和这个编杂志啊、我编那本杂志叫《中国书房》， 嗯， 然后原来写过几本什么是这个悬案编的名士啊，讲魏晋的， 嗯， 还有讲这个诗经时期讲先秦的啊，写一些书，也写一些文章。我绘画是小的时候，刚才您说您小时候绘画，我小时候也画画 啊， 不过咱俩路子估计不是太一样。我 是 因为什么喜欢绘画的？我可能比你们稍微大一点，我80后、 嗯嗯、 我小的时候看一部电视，那个时候蓝天野老师主演的《封神榜》，不知道你看没有看过、 嗯、看应该是暑假会 看 过，看 过 片段。 对、嗯、那个《封神榜》那个时候就特别被那个蓝天野老师演的那个姜子牙就给迷住了。我那时候 那怎么不去学表演呢？ 哎，这个不一样。但是确实是我那个姜子牙是我们那个时代不管男孩女孩的一个偶像啊、太偶像了。 嗯， 所以小的时候是上课的时候就开始画姜子牙，然后就在课本那个空隙的地方，还有这个作业本背面就开始画姜子牙。 对， 这是刀马人物啊，小时候这个刀马人物是所有开始绘画介入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 嗯， 哎，小的时候那种可以就素描什么的没完全介入到这个、 嗯、 就是我那个时期哈、啊、没介入到这个普及到咱们这个大众时候，那时候刀马人物、 嗯、 小人书那时候介入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嗯， 到后来一上我高中也是在附中上的，也是美术的美术高中。 嗯， 然后大学也是这种有一共这种加起来有8年的时间来学专业学美术。到后来这么多毕业工作这么多20多年呢，也是一直做这个艺术的尝试。 嗯， 应该是30年以上的一个时间。 哇， 30年以上。 对对 对。 所以两位老师对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都有非常浓厚的兴趣。 对对，可以这么说。 嗯 嗯，那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您二位眼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长篇幅的画卷？ 嗯， 这样，这个叫大生来，因为他对这方面的研究啊比较深刻。 可以两位都谈一谈， 都谈一谈，相互谈。 对对对对。 因为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它比较博大，你像这个、 嗯、 音乐是民间的这个音乐，然后书画，还有传统的这种民俗，还有宗教类的这个儒道家是还有佛家，这些都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 我个人可能更偏重于这个书画这方面， 书画 这方面。但是中国的书画它要求的这个人相对比较全面一些，它需要你对中国的各个方面的文化都要了解，它不是绘画简单的一个绘画本身，它需要你的修养、你的学识，还有你对这个社会的认知啊，这个方方面面，它涉及的比较广义的一个绘画概念、书画概念。因为传统的书画，古人都用毛笔，所有的人都用毛笔。其实毛笔是介入到审美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对毛笔字的原先，古人在 判断一个人的审美上面，书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对， 是不是？大生，大生也写书法，一个他是一个，其实一个书家啊，也一个书家，书法写得非常好，也做了几次展览，也都非常成功。哎，大生你也可以聊一聊这种书法方面的，包括这个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也可以再聊一些， 聊天呗。 对对对， 嗯对。 这个我说文化的话，就是因为我经常会思考一些这个，后来我的方向就慢慢偏向于这古代思想这块儿搞得多一些，所以有时候会琢磨一些原始概念。你比如说您刚才说传统文化这个词，其实是个很大的词， 包含的点太多了， 点特别多。那文化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呢？这个也是很大的。我们经常一说文化呀、文明啊，这扯的都是非常基础的词儿。其实这个文化在古代，它有这个在中国儒家或者说它的概念当中，它是一个动词，以文化之。用文，用花纹，文就是花纹的那个文，这两个字甲骨文里边是通的，古代是通的。那用美丽的花纹来改变我们的内心，这叫文化。 以文化之， 以文化之，它是一个教化的意思。包括我们，比如我们学什么东西，学了这个，比如说绘画呀，学了音乐呀，通过这些东西改变我们的内心，学了礼仪，改变，通过这些改变了我们的行为，这个叫有文化。那很多人学了很多东西没有改变自己的行动， 这个 叫那 叫 有知识没文化。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这不是高学历然后做了很多阿杂的事儿，这叫在古代叫没文化啊。他虽然有知识，但是并没有感化它，他并没有通过文来化掉它，化掉它的坚强，化掉它的兽性。所以说这叫没文化。那哪些东西可以改化我们？礼仪、诗书、礼乐、思想、哲学，一切形而上的东西都可以改化我们啊。所以说这个文化，你从这个层面来讲，什么是文呢？文就是一切美好的人为的这些人类的思想的艺术的形而上的结晶。中国传统中国的文化呢，它有一个相对来讲，因为它是在古代交通没有那么便利的时候，各个地方的文化它其实都有一定的独特性。 对 啊，其实欧洲有欧洲的独特性，南美有南美的独特性， 对， 中国有中国，印度有印度，但文化之间有交流，虽然有交流，但是毕竟不像今天这么方便嘛，所以说它的文化的独特性还是有的。比如中国呢，是一个很早熟的国家，那理性很早熟，在先秦时期，理性非常早熟，先秦时期。中国诸子百家争鸣的时候，那个时候人就已经非常注重理性了。 对， 所以中国一直就是后来有儒教，有道家，有佛家，宗教，但是一直都没有成为我们的国教，或者说没有影响成为整个的这个国家的层面的宗教。一直都是儒家道家为主，以儒家为主啊，或者法家治国的这一套为主，来形成的这么一种文化体系，礼仪啊，礼乐。诗书礼乐这么一个文化体系，它最终把这些东西总结起来，或者说总结成为一套学问，上升到学问层面的东西，就是我们所说又是一个很大的词，叫国学啊。 国学 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学。但要把这个词再细分一下，说的精细一些，就是我们不要扯一个，因为现在国学这个词有点江湖了啊。很多人都在扯国学，懂不懂都在 伪国学。 伪国学。那真正的国学是什么呢？就是古代它其实比如说把这个概念可以拆分为一些今天的学科细节来说。文献学、目录、文字啊、训诂、历史、艺术啊、书法 对， 还有这个音乐，这些东西 对， 可以把它拆分开来。古代的文学拆分开来，就会把这个很华而不实的一个概念给它 具象化了。 具象化了，对， 这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点啊。 其实我们接触到我们传统文化是比较少的， 对，就是或者说我们接触到传统文化只是那么一个庞大的一个概念， 对， 像刚刚大成老师说的， 对， 只是所有人都在说我们要学习传统文化，要把这个传统文化给它继承和发扬， 但学什么？ 但是学什么呢？ 对， 这个是我们现在不大清楚的。 刚才大生那些其实就是比较具体的哪些科目是文化 操作 的，可操纵的， 可操作的。比如说你要学文献学，比如现在大学里边有文献学，如果讲到中国古代的文献学，那是和传统文化或者是和国学 嗯，这个概念最接近的一个学科， 文献学。 文献学，嗯、 文献学指的是什么？ 文献学、 就是、在古代的时候指的是什么？ 在古代就已经有文献。文献指的是什么？就是所有遗留下来，文就是文字这些东西，嗯、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啊。嗯、文就是文字啊，这些图典啊，这些东西。不管是在石刻上面的，还是记载在书本上，或者简帛上，记载在这个这个木牍上，或者龟片上、龟壳上，一切有文字图案的这些可供我们后人了解历史和了解这个古代信息的这些，都可以称之为文献。 嗯 啊，所以说古代，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敦煌吧，敦煌上世纪这个发现了敦煌遗书，敦煌遗书里边有很多这个抄经的内容， 对 啊，我们叫敦煌文献啊。古代四库全书这些东西，全是用这个书本抄下来的、留下来的，我们叫四库的文献啊、这个书面的这些文献，还有一些碑的石刻，石刻的碑，西安碑林，你看看、北京也有一些碑啊、那个房山石经那些碑，这些呢叫这个碑刻文献，是它都是古代文字、书本、文章这些东西我们来研究的。 是一个统称 啊，是一个统称。 哇，所以要学文献学，这个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啊。 这就是相当于要把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再重新摘抄一遍。 对，对， 是不是类似于这种概念？ 摘抄倒不至于，就是说 这样、 至少您要了解 了解。就是其实作为一个就是所谓有文化的人，现在说读读书看看报就成为一个有文化人，这个是曲解这个文化这两个字了， 对，就是有点矮化， 因为太矮化，太泛文化了。其实原先传统文化它非常准确的，就这些目录都会涉猎。其实有一个人在某一方面有过专长，这就很了不起， 就很了不起了。 刚才我们就是说，大声兄刚才谈的这个问题，就有的人可能在书画方面，有的人在文字方面，是吧？有的人在这种各种这种研究哲学，或者是各种领域上，历史被这种领域，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因为这种有这种数千年的这种文明的承载哈，作为一个现代人，我觉得想真说有文化，你把这些东西是不是泛读也好，咱不说不说严谨的， 慢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慢有点了解， 这样呢，你在就那种敬畏心就会有了，就包括我个人在绘画的时候就知道，你没研究古人的时候，你觉得都很简单，绘画各个行业都很简单，但是你找出一个线来扯着延续的 拓展 往前前进的时候，每走一步就面临着很多问题。你像我就因为我是一画家，可以单谈一谈绘画这方面的。 对 ，OK 啊。那么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我们的童老师以及大成老师聊一聊关于绘画方面的这些传统文化。一会儿见。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妈把球传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曼宁。嗯，给大家说一下收听收看的方式吧。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看我们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嗯，同时呢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时呢在北京时间还有新浪一直播的活力982房间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大咖带您聊艺术。其实在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龚老师说在每下一笔的时候就会越来越忐忑， 嗯， 心里有越来越多的故事和内容，这个给大家说有没有具体的事例呢？ 嗯，是这样，就是这个宋代绘画哈，就是因为我现在也是正在研习的这个方向。 嗯， 最近几年就是宋画热是一个全民的一个运动吧。 嗯， 然后为什么呢？因为宋代绘画最近才一二十年才真正的面对大众，原先可能只是少数人。你现在你看这个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有这个辽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还有这个南京博物院，这种地方有宋代绘画的时候，都现在都在赛画。所谓赛画，就是他们这些数千年是数百年这个作品，一直在收藏在这个比较一个封闭的一个房间，它需要进行晾晒一下，然后呢，它这个时候就开始和观众见面。这种见面的方式是近一二十年的事儿，原先的宋代绘画，这种包括明代以前的绘画，就和老百姓见面的机会非常少。 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咱们是这样，其实宋代绘画离我们老百姓看至少得有二三百年的时间了。 嗯， 为什么呢？我大致介绍一下，这是一个长线儿啊。因为这种明以前的绘画，原先都收藏在宫廷中，就是原先乾隆皇帝是非常喜欢书画的。 嗯， 他把就是明代以前的绘画基本上都收了差不多，他因为他自己喜欢，所有的大臣啊包括什么的知道他这个爱好，都把这些从民间对收藏的这些精品都弄到了宫中。 嗯， 就中国整个的故宫，当时就是他们紫禁城是把天下的所有的好画都为乾隆皇帝一个人所拥有。 嗯， 这个样，在清末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清的消亡，民国介入以后，然后呢，这些画就开始陆续的流到海外一部分，这个然后有美国一部分、日本一部分，再往后就中国新中国在成立前期和这个因为这个故宫当时有一个国宝档案，就是央视也做过一个这个，就是把这些日本在37年打过来的这个知识，然后把这些故宫的宝贝南迁，经过上海，经过南京，又到了重庆。在准备回来的时候，结果就是这个等于国民党一看要战败了，这个咱们就是人民解放军马上要把这个全国给占领，他呢就大部分比较精品的东西就运到了台湾，所以说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建成主要是这一批宝贝，然后剩下的一些部分后陆续又回到了北京，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然后这些宝贝又回到 了，慢慢的又回到了北京的， 等于就是这原先的乾隆皇帝的这些宝贝分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台北故宫博物院，一个是 北京 故宫博物院啊，这两个是宝贝最多的。但是中国在建国以后这么多年一直是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个收藏， 嗯， 从来没展示过，即使展示过也是没真正的，就包括故宫开放也没多少年啊，开放以后又多少年他没展过书画。 嗯， 近一二十， 这 一二十年才开始，所有的宝贝才开始真正的面向观众， 对，亮相。 嗯，其实我说就是咱们说那个齐白石、吴昌硕，就那个民国那一帮人，那一帮老先生是没见过素面绘画的。 嗯， 对，因为那个时候 都藏在深宫中， 都生在深宫中。为什么？你看，其实真正的扬州八怪就是在道光前后，就乾隆以后到扬州八怪，一直到清末，这些画家为什么那样画？没有宋元的绘画的那种信息，非常少，会是他都没见过宋元绘画。其实宋元绘画和我们相距300年的时间，都没见过。 嗯， 我这样一说，你就大致知道为什么宋元绘画现在忽然发现，哦，原先我们 的绘画突然多了起来，我们现在 看到了，对，忽然多了起来，展览多了。然后印刷品也多了，各种信息这种也多了，才知道哦，原先宋元绘画是那么好，那么博大，那么优美，那么诗意。这个时候所有人才开始全民的对宋画进行追捧，这种热潮，我觉得这我大致这样一说就知道宋代绘画它好，即使好，原先是没人认，不知道，没见过。 那您是怎么就一步一步接触到并且爱上的呢？ 我是也是就看展览。 嗯， 我是在也是在10-20年前，就是看了一张，当时是文征明83岁的时候， 那时候就能看到一张 啊，不，也有一些，但是就那张画对我触动非常大。我原先是学版画，后来做了这种10多年的这种油画，这种当代艺术的尝试，就后来发现这个东西不是你的，在 不是你想要的， 对，不是你想要的，因为你不知道它的终点。当做一个艺术，做艺术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往哪个方向走的时候，你是盲目的。 对， 嗯， 所以说现在我等看了这些画之后，我一下就清晰了很多。我为什么要这样画？每一个细节我都知道应该怎么样往前推进。 嗯 啊，就是当时我看文征明当时那一张小画的时候，触动非常大。一张1.5尺的小画，我当时看了将近1个小时。 嗯。 还记得当时画的是什么内容？ 是画的当时是南方的园林，一个假山，就是其实就是因为当时的拙政园是文征明参与，就是现在的拙政园，是文征明当时参与建造的一个园子，在明代的时候，元末一直到明初，到整个明代中期，中国南方江浙地区造园运动一个大高峰。当时文征明是作为南方一个比较代表性的一个书画家，是吧？他对那个造园运动推动也是非常大的。就他画的是一个园林，一个假山石，一个非常人文的一个小画。就那个小画对我触动非常大，我就觉得哦，中国绘画原先是这样，我一下就知道了方向。从那个开始，陆续我又跑到了那个美国大都会。像那种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有中国的这种各大博物馆，专门有宋元绘画或者明以前的绘画的这个地方，我就去看去学习。我做了很多年的准备之后，才开始要怎么样来绘画。 嗯， 这时候介入方就已经非常准确了，就是你把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好，你知道你要干什么，你要怎么样走，就方向非常明确。 嗯， 哎，这个样我才介入过去的啊。 这中间其实还是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的， 积累非常长，非常长。在绘画只是一个部分，后来我给大圣也一直在聊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在介入绘画的时候，你发现你需要补的课非常多。 不仅仅是 绘画本身，对， 绘画本身， 哎，就是 画 外功夫，画外功夫，对，画外功夫，你所谓的书法功底你要有，中国的历史功底你要有，这种东西文化比较这方面的知识你要有，对西方美学和东方美学的这个再认识，准确性你要有，所以说补的课非常多，我就在这个方面就下了很大功夫。中国的其实书画方面，原先就说你是一个书画家，你得懂收藏，所以说我在10多年前就做收藏，文房的收藏和青花的收藏，后来就这个路，还有研究中国历史这方面的每个朝代他们的那种喜好，对诗人们的要求，每个时代的整个的大家，特别是书画大家、文化大家，他们的比较值得尊敬的东西的那种文学方面的这个东西你要有，所以说就一直在补课，包括现在我也在补这方面的课， 一直在学习， 一直在学习，对，对，一直在学习。当传统化这个宝库你打开之后，你开开门之后，你知道里边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宝贝，你只要是学习来 这就行了啊、别的东西你说创新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到现在我才知道创新这个是给一些不懂的人说的啊，其实你在研习的过程中你自己用笔在创作在研习的时候，创新就已经 有了， 已经有了，它在自己在生长， 对 啊，这就是创新， 这个就不可能无根之木。 对对， 你就是即便你说你是个中国人，你画西画画的这个创新，或者说是用西画的方式来画传统画，那也是基于学习，基于你对西画的学习，基于你对国画的学习，才会有创新。 对， 完全就像这个脑子一拍闭门造车，我就画个天下第一当代草圣，能和这个王羲之并肩的书法家，这一类的基本上就都是胡扯。 嗯，所以还是要尊重传统的文化， 要学习。就是 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想起来前段时间特别火的那几段视频， 嗯， 就是打个引号的中国书法大家们 啊， 朔墨表演， 对， 是不是前段时间那个？ 要不就是狂草， 对， 超级狂草。 这个是怎么说呢？我就是，他们其中有一些啊，就不乏书法前辈，也不乏艺术造诣很深的一些前辈。 嗯， 你得分开看。我觉着这里边还就是，说个题外话，就是这个审美这个东西啊， 每个人都不一样， 还是有点儿，还是有点儿，艺术审美是有点门槛的。 嗯， 就审美这个概念，这个话题很大。西方的哲学家吧，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吧，一直说了几千年的也没说得太明白。 对， 这个美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反正我们今天说审美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吧，一个就生活当中的审美，穿的衣服时尚不时尚，漂亮不漂亮，非洲可能就黑为美，这个中国可能就是这个以这种传统东方的古典审美为啊，中国可能很多人不喜欢黑，皮肤太黑啊，太黑不好看是吧？ 嗯， 就这是文化环境的影响。 嗯， 比如说在我们现在看94年前的春晚，有一次我看那个春晚20年回放还是几十年回放。明显到了九几年之后，好像就是2000年左右前后，突然这个我们觉得审美接地气，和我们今天能够挂上钩了。 嗯， 之前的衣服穿上，哎呀，真是很难看，或者说那个大灯笼喇叭裤， 真觉得啊，怎么会这样？ 怎么穿的这么难看？ 对， 再往前一点，可能这个，比如说我记得我们那个小的时候听老人形容一个美女怎么漂亮，说是这个人银盘大脸或者银盘大脸。 盘大脸。 现在谁要这么说，我得跟他急是吗？ 脸又圆又白是吧？银盘大脸又大。对。 你在唐代的时候还以胖 为美， 是， 对对对， 这是生活上的审美。 对， 那艺术中的审美呢？它可能就不是以好看为第一标准，或者说是我把字可能写，它可能更多是表达情感，表达情绪。 嗯， 你比如说书法，历史上书法家或者绘画的作品当中，有很多是好看的。 嗯， 你比如王羲之的字也很好看，对吧？赵孟頫的也好看，这个颜真卿的、欧阳询的都好看，但也有一些是不好看的。比如我们举个例子，我们现在这个第一个墨迹，博元帖。 对，博元帖。 三希堂的这个博元帖，你看那个字，你是看不明白有什么好看的地方。 对。 你再比如说这个，杨凝式的《神仙起居法》。神仙起居帖，这个字你去看，还有李白的《山阳台帖》。 山阳台，对。 还有这个 就是 祝枝山的一些草书。 草书， 你看你粗粗一看不好看。啊，这我们也可以把它归为就我们今天所谓的丑书的范围里，但是他们有没有传达一个很高的艺术情绪？甚至我一开始学书法的时候，我都是不喜欢这个什么，不喜欢，我们说今天天下第二行书颜真卿的《祭侄文稿》。 你觉得都难看， 不好看呀。 嗯， 因为这个粗粗乱乱的，又是图圈，又那是抹黑的字是，因为它是个手稿嘛。但是这些东西有没有情绪，有没有表达人的情感，有表达。 嗯， 所以我们首先得讲的这个审美普及、艺术普及的问题，一定要分清楚两点：什么是大众审美，或者说生活当中的审美；什么是艺术层面的审美。首先得分开。 嗯， 分开之后，如果是艺术审美，你首先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理解艺术语言。 嗯， 艺术语言、艺术符号。 什么是艺术？ 什么是艺术？艺术用什么来表达？ 嗯， 这个线条这一笔下来，它是表达什么样的情绪？是快是慢？是粗是细？它是有情绪的，背后是有情绪的。你得理解这些。 理解了这些之后，你才能够进一步去理解他这幅作品的好坏，所以这是一个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 嗯， 那么就刚才这个主持人说的，前段时间我们看到那些一些 所谓书法大家的作品， 也就得分成两部分。其中有几个人，你比如说窝心华、曾祥，他们这些前辈呢，大家把他也归为丑书或者归为不会写，那是冤枉他们。他们其实写得非常好，可能这个时代，如果我们说，真真正正对这个时代打着这个时代的烙印，在这个时代推动书法思考往前进步的人，他们是排名号的。 嗯， 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是用鼻毛写字的，或者在鼻子中间插几个笔的，嘴里边插几个笔，一下拿着七八个毛笔写的那种，把女生抱起来用头发蘸着写字，这就是行为艺术。这和传统书法没有关系。 他只是搭了一个边儿， 哎，不，连边儿都搭不上， 连边儿 叫博眼球，这是。 我只是用了个墨汁而已， 哎，这只是用了个博眼球。 对， 所以说这个和就是今天，当然今天你放到现代艺术上来讲，艺术的概念就很宽泛了，但这些东西就反正 跟书法没什么关 系，跟书法没关 系，你可以说它是艺术， 一种行为艺术， 双引号吧，你所谓的艺术吧，或者说他们所谓的艺术， 他们所谓的艺术， 他们所谓的 艺术。对，其实也可以这么看待，就像是当时比如说祝枝山他们写的那些在当时人看的我觉得丑的字，或者说在现在人看的丑的字， 对 这些我们所谓的打引号的这些大师用那个注射器喷墨呀，或者是用那个头发去写字，用那个鼻毛去写字儿啊，这可能是在我们这些人看起来有那么一点点奇怪，但是万一在人家的审美当中，我觉得这是符合我的审美呢。 嗯， 这也是有可能。 对，稍微，但是还有稍微有点点不一样。比如说祝枝山，或者是他们这一类开拓的人物啊，我觉着可以和哪些人，今天的比如说窝心华、曾祥这样的人，他们在尝试，他们是在思考，有了思考之后的尝试。 对， 你比如说是这个用头发写字把女生抱起来那种， 有脑 江湖杂耍， 无脑尝试， 对，无脑尝试，江湖杂耍， 我 江湖杂耍 吸引眼球， 对对对，其实江湖杂耍历朝历代都有。把女生抱起来那种， 有 江湖杂耍， 无脑尝试， 对，无脑尝试，江湖杂耍， 我 江湖杂耍 吸引眼球， 对对对，其实江湖杂耍历朝历代都有。书法来看， 对， 当成一幅画，或者说当成现代一种用墨来表达的一种艺术，其实有些也能看。 还是正好你就刚才聊这个传统艺术。 你 我国27岁的安徽选手徐海峰拿以566分的成绩，中国金牌。 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 Yes! 1999年的夏天，初中1年级的我身患肌肉萎缩，无法正常行走， 你作为语文老师，每天背我从校门口到三层的教室，嘱咐我考上大学能改变命运。今年当我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正式踏上了三尺讲台，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才知道教师最重要的是牺牲自己，点亮他人。我们如今所有的成就都是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实现的。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陆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三号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 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陆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三号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三号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 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那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选择青年说这个频道，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了。 嗯， 同时呢找一下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 嗯，首先呢是我们的书画家 对 童林飞老师，另外呢是我们的杂志主编哈大生。 哎，对，欢迎两位老师啊，这个刚刚也是跟大家聊了好多呢。接下来还是给大家分享分享，就是给大家捋出来这样一条线儿，什么属于中国的传统艺术，或者说什么属于现当代艺术。 嗯 嗯，对， 其实这样哈，就是刚才聊这个传统艺术聊的相对多一点了，这种主要是这个中国这个传统方面的这个书画，什么音古乐是吧，民乐啊，或者民间的这些文化的东西。其实当代艺术它是近几十年的一个新产物， 嗯， 其实在世界上来说也是一个新产物。它的最初的产生呢，就是在于当时的二战以后，整个欧洲的一帮特别好的，就是他接的是那个印象派的一个尾声，然后这些艺术家去到了美国。为什么去到美国？因为美国在五六十年代六七十年代是一个就是二战以后经济大发展， 嗯， 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些欧洲的一些非常有名的艺术家就去到了美国。在美国这个大环境非常放松的一个环境情况下，又资金非常充裕的一个情况下，这些艺术家的思想一下开阔了，就可以所谓可以自由的玩了。这个玩就是艺术的一个最初的一个前沿的一个开拓思维的一个方式。 嗯， 就包括当代艺术这时候也开始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发空余的一个情况下，这些艺术家的思想一下开阔了，就可以所谓可以自由的玩了。这个玩就是艺术的一个最初的一个前沿的一个开拓思维的一个方式。 嗯， 就包括当代艺术这时候也开始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发生啊，波普艺术，装置艺术，脱离架上绘画这些各个门类的艺术就开始，包括大地艺术，哎，就是把这片山头给包起来，用布包起来，把国会大厦我用布给包起来，在整个海面上我做成一个景观，这个景观就是一个很短暂的一个时间内的一个艺术的呈现，这种都称为当代艺术。 嗯， 当代艺术在美国，从三十年代就是二战以后哈，三四十年代一直到六七十年代是一个大高峰，它 的影响力，就包括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足以把这种艺术向世界延展开去，是一个发端，是一个起点，也回来，再回过头来，也影响欧洲艺术的进程，影响亚洲艺术，影响非洲艺术。所以说，美国在当经济是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时候，它的艺术的滋生力 也是这样， 延伸力也是一样。所以说，为什么像后来的七八十年代的整个亚洲的这种，像日本啊，也对美国艺术的一个吸引力是吧？也开始学欧美，韩国，包括中国，再往后一点的八九十年代以后的这种，包括现在 都在学 美国，整个那个欧洲也在学，整个那个南美那个方面，对，就是他对世界都在学， 全世界都在学。 为什么美国的他的文化影响力，其实就在这个时候已经对世界有这个定位。 嗯， 所以说衣服，包括现代人的这种新思想、 审美、 自我意识的再认知， 对， 在这个时候都有一个大的发展。所以说，艺术是一个，包括电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美国电影啊，是一个手段。其实它是在，艺术和文化的一个对世界的一个影响。我觉得这是当代，其实中国真正的当代艺术是在八五新潮以后。为什么叫八五新潮以后？因为八五的时候有一个中国在文化在文革以后的一个思想相对封闭的一个那个时候结束，然后一个新思想的一个产生，八五新潮，这是在世界上都有被定论的，被艺术圈也是被定论的。八五以后，中国的当代艺术的萌芽开始兴起，有好多艺术家，就包括以寄居地，以那个当时的圆明园，现在的宋庄，还有几个现在的包括很多艺术区啦，798、草场地，还有这种各个艺术家聚集的地方，就开始对当代艺术开始受欧美这种艺术的影响。到中国之后，就是85到一直到2000， 都是在 2010年以前，这整个20多年。其实当时我 都是在学习 当代艺术，就当代艺术是最高峰的时期 啊， 不是学习，就是其实非常快，就像音乐一样。你昨天你美国有了好的音乐，今天可能后天就到了中国，它的影响是非常快的， 一下就发展起来了。 一下，但现在呢有一个回归，就是说当代艺术到底也给我的对艺术的这个追求的过程是一样。到底那些艺术是不是你的？你的对它的认知到底只是非常形式的东西，还是你根深蒂固你血液里边流淌的东西？它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说后来这个我再重新思考以后，就像这个什么认知以后，就觉得刚才大圣也在分析，就是这一块是你的艺术，那一块是你根深蒂固的艺术，这就分得非常清楚了。 所以在之前发展的中国当代艺术的那20年间，童老师和大圣老师对于中国现当代艺术有什么样的想法没有？就是或者说我对他的理解和认知。 理解，有啊，当然有。他应该来说是在那个时代还是深入人心的，他的力量和他的那股劲儿还是非常足的，就是非常饱满，非常饱满。虽然它很短暂，但是它一下就会让人，不过我觉得就现在你们这一波年轻还是对那个欧美文化还是非常非常有崇尚的，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这种其实现在的世界是一个文化大融合，你可以选择这一，你选择 A， 你可以选择 B， 到后来你发现 A 和 B 可能是你都可以有，但是我更喜欢 A， 或者我那是 B， 我也不反对。我现在我们和大声也在聊这个问题，再就是我们的选择问题， 是选择个人选择， 个人选择。 其实你比如八五新潮这些事情。对咱们来讲就已经都是历史了，你们还没出生，那时候我刚出生，八五新潮，我们也都是后来长大以后慢慢了解，翻看这个过去的资料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儿啊。其实你包括一个历史事件的产生， 它一定会对后来会产生影响。 嗯， 就像刚才说，这个童老师说，现代艺术影响到中国八五以后，然后一直到2010年之前，在中国发展都非常迅猛。 嗯， 那这两年势头弱一点，那是不是在传统的艺术领域里边就跟它竟然分明呢？也不是。 对对， 传统艺术领域里边也会多多少少会受到现代观念的一些影响和冲击，这是肯定的。一个时代是一个时代的艺术家，是永远跳不脱你这个时代的 所在的时代。 你不管说它是叫智库也罢， 对对对对， 你或者说是叫它影响也罢，是跳不脱这个时代的。 嗯， 你只能是说和这个时代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你要想完全不受这个时代影响， 不 可能，不 可能的。 对， 你即便你有意识的要跟它保持距离，你就已经受它影响了。 对对， 对吧？ 嗯， 对。 我说我要有意识跟这个话筒保持距离，那就说明我已经意识到了这个话筒，这个话筒已经对我产生了影响，我才会明确的跟它保持距离。更不要说我都意识不到我就贴上去的那种。 对。 所以包括传统艺术家，现在从事传统艺术的一些朋友，啊。如果我觉得健康点的状态应该这样子，也都要接受去包容。你可以，你就像我们说，你可以不去选择，但你不能忽视它，也不能无视。你得了解它，它是个什么东西。你回头你在创作你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跟它有一个很清晰的认知啊，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忽视它，也不能无视。你得了解它，它是个什么东西。你回头你在创作你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跟他有一个很清晰的认知啊，这是什么，那是什么。 嗯， 书法当中，你像在宋元之前，书法都是以卷的形式，手卷的形式来，就是摊在桌面上看。过去咱有一种案子叫翘头案，一个案子两边有两个翘头， 对， 这是干嘛使的呢？是看画用的。咱们说过去那表那画轴， 嗯， 一个画轴，我这边 两边搭上， 两边搭着，这边。不停地放，你那边不停地卷。 嗯， 看山水画就是这样。童老师有一些山水画就那样画的，放在翘头案上看。他，你这边放，他那边收， 滚不下去。 啊，你往下慢慢滚，慢慢滚，慢慢看。这样子的话，你就从第一帧看到了最后一帧。 嗯， 就像旅行一样，就在《西山行旅》当中，你就这样旅行过来。这是古代的看画方式。明代以后有了高楼大厂，有了这个大的家具，那于是呢，就有了对联的形式。有了中堂的形式，有了这个挂的这种竖轴的形式，到了这个八五以后呢，有了展览的这种形式，我们叫今天的展厅书法也罢，流行书法也罢，这些东西呢，对今天我们说，今天的很多这个艺术家会说，我们要去掉这些俗气和时气，那实际上你仔细看，今天最传统的那个人，那他也是 蛮前沿的。 也是和这个有一定关系的， 对对 啊，所以说对书法的理解，今天对书法的理解，我们就对传统的一些理解，我们也是要更加包容一些，更加理解的多一些，你才不会那么激进和那么的截然的二元对立。 嗯， 就像现在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在批判这个丑书，其实我就觉得这是一种挺无知的说法， 是， 我觉得挺无知的。 是， 要把丑书跟江湖书法分开。我们得批判江湖书法，但是丑书是一种艺术探索形式。 嗯， 如果理解不了丑书，你只认为写书法就是写的规规矩矩的，就像上下相贯，如诸子互不相成，啊，左右其进如大雁互不相顾，写的这个整整齐齐的，这才叫书法，那就完了。这就压根儿， 其实是局限了。 那其实是局限了， 嗯， 甚至连书法的门他都没摸到， 就画了一个小框框在里面。 对对。 其实现在如果要照这么来说，有点类似于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概念。 是是是，不可能完全的截然分开。 嗯，哎，那既然刚刚大生老师聊到了书法，又说到了江湖书法，那江湖书法和我们刚刚所说的另外一种书法形式，他们两个的区别在哪里？ 嗯。 或者先什么叫做江湖书法？ 这个概念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讲模糊一点的概念。 嗯， 但是写字的人都知道，真真正正受过书法训练的人，一眼就知道这字是不是江湖字。 嗯， 江湖书法，那前天我还聊这个话题，跟一个朋友聊，就是有的人是江湖书法家，但是写的字可能会很学院很好。 嗯， 有的人呢是这个就是江湖书法家。学院书法家是四个概念，可能 有点啊，也不扯那么说。 其实就是咱专属书法来说哈，也是一个不是一个长的时间。 嗯， 原先古人就是用来写字，毛笔只是他记录。包括写文章，包括这个学习 传 递信息，是他手的一个延展。其实现在来说，把书法会拿毛笔就写在宣纸上写个字，就挂在那儿当成书法，这是不一样的。原先古人就是写字就是写字 沟通方式， 他不用书法这个词，所以说有的字写得好， 对， 他有气韵，有非常好的人的。对文化的认知有非常非常非常 高的 非常高的认知，他写出来的字就是好看，你看气韵法度都有，把它定为书法。 嗯， 书法这它是一个后来 最佳的概念， 最佳的概念，它不是它本身 的东西，当时是没有的， 当时是没有的。类似你说， 或者说当时也有，但是就是你要往前追溯的话，一定是先有写字，然后把字写得好看，然后别人就说嗯。 在古代是这样哈，古代不是说对文化的普及像现代人所有人都要上大学的， 嗯， 那时候怎么说5%，原先谈到一个概念，5%认字的人， 认字儿 都算不错了， 嗯， 现在基本上都认，所以说现在这个大众的审美，大众的我觉得是一个需要普及一个正好是一个好时机， 嗯， 因为你文化往前推进。你的审美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嗯， 教育马上要跟上，对，对，说那个审美的认知再认知啊，到底是什么是美，到底是什么是不美，还要分清楚。我觉得就是以后的可能在审美教育上还得做的文章更足一些， 对， 嗯，是这样。 真的是很长知识哦。 嗯。我之前因为我的一个发小，我发小的妈妈是一个书法家， 嗯， 然后她经常会写一幅小字，然后挂在我们家里面，我当时觉得好看， 嗯， 就是好看，然后就，你说我有其他的对这幅字的理解吗？其实没有， 也没有， 嗯，但我们很多人在欣赏书法的时候，其实也 只是觉得它好看， 对，就是看这个够不够美， 对， 这结构够不够好看。就是很多人在欣赏书法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停留在 这个 表面。 这样，最近还接着我刚才那个说哈，就是现在的审美是一个大众相对普及的一个审美，但是呢，古代他我说那个5%，其实就是说高人之间的过招。那个为什么所有的法帖留下来的都是多少代高人一步一步筛选之后剩下的最 精华的 东西， 那些大家 为什么那些大家为什么所谓的现在看那些东西成为传承啊？因为一些非常旁枝末节的东西就会淹没在历史中， 自然就被筛选掉了 、嗯。为什么那些一直多少年数千年还有人在欣赏、在研究、在探索或者在学习？就因为那些东西是一代一代的高人经过筛选过的，所以说那些作品。它是能传承中华民族比较优秀的精髓的地方，是吧？精神的地方，我觉得那是它能，不管来说，它是能承载这些东西的。它和普通，你像丑书这些，可能过后就会被埋没掉了。为什么？那些好的东西还会，历史非常残酷，它对非常优秀好的东西会继承，会传播，会延展。对一些丑的东西，或者咱们说的就是真是不好的那个东西，不说丑 话，江湖的东西 、过后就会淹没了。 这个江湖东西可以用你刚才那个形容来说，叫无脑尝试。 无脑尝试，对，无脑尝试。 它不进行思考，不进行学习的一种尝试，无脑尝试，就是江湖书风。 这个江湖书风，它也借鉴了当代艺术的一个非常片面的，或者说一个形式的一个表达，就是我就耍一下，你爱喜欢不喜欢啊、它是博眼球一个，它是无脑尝试的一个，是吗？它不是，它不归到 真正。思考的话，虽然他的，所以说这难分就在这里，他真真正正思考了，他有可能表现出来的也是那个，比如说张旭这个脱帽露顶王宫前，然后喝醉酒大喊大叫的戏，也有点像，但是呢，这个就不太好区分，关键是看他里边的思考到底有，我是有意识的尝试， 把原来那个写的好看的我都尝试过了，现在在追求一种好看达不到的效果，还是我写都写不好，我就开始在这儿乱来啊，是这样的。 对，还是要以先思考为准， 以思考和学习为基础。 嗯啊，江湖书法。 对，就像再用我们一个例子来比，就是这个返璞归真和愚昧是两个概念。 对 啊，愚昧呢是低级阶段，返璞归真是扭回头来的，看起来 是轮回，是得先要到达那个高度，然后我再翻回来。 对， 就是中国一直在说这个看山三境界嘛， 对， 第一遍看山是山，第二遍不是山，到后来还是看山是山，到第三遍看山是山的时候，那个境界和你 一开始 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普通人都就是杂耍江湖，他可能就是第一遍， 对， 第一个。真正的高人他是第三个那种看山还是山的境界， 但是这个区分呢，就是大众来讲他不好区分，大众不好区分。你我们就是又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就是说你首先你得了解艺术语言，你得了解这个符号语言，你得经过训练和学习，所以这个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专业了，变成一个专业。 所以大生在自己平常编杂志的时候，有没有刻意的想要给就是做一些普及，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它不是一个专业性的一个杂志？ 我 其实它这个杂志非常专业， 对， 中国书房，中国书房是在古时候所有的文人都会把自己的一个因为在朝做官，可能相对接触的事比较严谨，他需要有一个文人的一个释放的一个窗口， 自己的空间， 其实文人的书房，这就是一个文人独立思考和对自己学习人生所有东西的一个再思考的一个过程。书房，他这个杂志是中国书房，其实就是一个文人的一个空间。我觉得这文人在这里边就可以，所有的事儿都可以，可以让自己的是吧？这个时间更 这个 有自己的空间， 对， 大家分享的一个地方。 不是大家自私的， 他自己一个人要做一些， 那是自私的。这个东西后来拿出来是可以给别人分享的，可以对，就是你像他古代文人案头笔墨纸砚，必须得都有的。 举个例子来讲，就像今天的读书会一样， 读书会， 真真正正的做学问的人基本上不参加读书会， 对， 或者 都是在自己的书房里， 都是在自己去琢磨，或者说是他这个参加读书会，参加的是有目的，非常目的性很强的几个人的交流， 我要去探讨什么样的事情， 对， 就像我们现在满大街这种读书会，基本上都是不读书的人参加的。 对，因为读不进去，所以需要大家这个互相促进、督促、监督一下嘛。所以真的想要读书的 时候，这个普及性的文章也会写，会发在自己公号里边，别的渠道。 大生的公号关注量非常大， 没那么少， 有数百万关注， 没那么夸张， 还几万是非常有的。 所以说这个杂志本身是一个针对专业的 杂志，相对来讲是小众杂志， 小众杂志 、 但是也会平常做一些普及的工作。 杂志里边做的普及也是小众，给小众范围内的普及，比如说我们会普及某个历史人物，比如说陈元先生啊，比如说这个马一夫先生，或者说这个于越，这些人呢都是给这个相对来讲小众一点的人去看，然后呢会普及怎么做墨，怎么做笔，这些呢按道理来讲也是普及的知识，但是你起码你得先用笔用墨吧。 对， 他本身这个受众也是小众了， 还给圈内人看的， 对， 圈内人，专业的杂志， 对，中国书房啊，对，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 感受一下，我觉得怎么用笔，怎么制笔，怎么用墨，怎么制墨，我觉得很好玩啊， 对，是非常有意思， 对， 深入以后确实很有意思， 对，我们现在接触这些东西太少了，不如我们先从兴趣开始，从简单的一些入门级的东西开始， 由浅入深，慢慢再进入到这个圈子里面， 也许你就爱上了，就像 也就 对啊，像童老师 普及的目的嘛， 对，看了一幅画，从此决定自己的这个研习的方向，我觉得，对啊，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机会， 对，没准大家看完这本杂志之后就 爱上啊， 对 啊， 中国书法嘛， 如果那个样子就太好了。 OK 啊，那我们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两位老师的艺术之路。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克，出行旅游九克，娱乐演出九克，体育健身九克，时尚资讯九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八点到十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来跟我们回复。 对，没错啊，这个刚刚呢前好几半段的节目对，我们一直在聊这个关于中国传统文 同道啊，跟你解说跟你交流，他会提出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展览它的目的在这儿啊。今天和大声聊这个书房这个问题，也可以接着这个话题。其实中国的传统书画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事情，它是文人在书房里边需要达到自己非常轻松自由的一个环境。其实一张书画一张画绘画在这里边，它可以在书房里边展开一张画来细细的品读，用这种和古人交流对话这种感觉来体验独立人生的一个思考。可能在绘画里边他能看到古人那种心境，古人对诗词的理解，古人在一张艺术面前注入了这种一些想法一些思想啊。我觉得这是我现在在做展览在做书画这特别是绘画这方面也是有这种想法，希望这种古人在山水就在讲究说可读可游啊，可赏可玩，这种心境啊，就是你在做一张艺术作品的时候，你希望代入感，把观众带入到你的作品里边，让他和你的作品在交流，自己产生的这种社会阅历和人生思考都在一张画上，他希望有体验，有交流，有这种对话啊。其实我自己在做作品的时候，包括在看古代绘画的时候，这种心都会有。 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吧，看一下童老师的作品。昨天的那个个展，大声去了吗？ 我昨天没去，我昨天有个别的活动。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作品。 但是童老师别的展我都去了。 什么样的感受呢？当时？ 确实还是他的画我很喜欢啊。那个我老跟那个同学开玩笑，我说这个我这么多年没给人写过画评，我只给一个人写过画评，就是给他写的。 哇，那说明是。发自内心的一种 发自内心喜欢。 对， 来看一下， 童老师来给我们简单说说这张画吧，可以看到吗？ 可以看到。其实一张绘画它首先在古人要求的时候就是古意，什么古意？就是传承，就是你在这个绘画里边一笔一捺，包括一个古人在特别是咱就专门谈谈这个宋代山水，宋代山水它是非常讲究的，特别人文介入的方，这个非常强烈，类似它把这个山水画分为这种树法、石法啊、水法、云法各种方法。古人在造镜上面，特别是在艺术的造镜上面，我刚才说这个，它揭示唐诗的意境。所以说，在造镜上面是宋代绘画的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环节。宋代人他因为有这种朱熹，有这种各种大家这种出现呢，就是他非常理性，非常理性，对那种荒寒之感，这种人和自然这种相互交互的这种感觉就非常强烈，就是人在自然中又非常渺小，人在山中那种和自然的这种对抗，这种无力的这种表现就非常强烈，不像现代人一爬一座山就觉得是占领这个山头了。 对， 他是非常古人那种敬畏心，其实在宋画里边特别强烈。我个人 敬畏自然， 对，敬畏自然。我个人在绘画的时候也会考虑这些东西，就是人在里边是非常渺小的，人在自然面前那种恭敬心也非常非常强烈的。 对，童老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幅画吧。 其实每一张绘画呢，它的每张绘画它都有自己的一个造镜的一个方式。其实我刚才说，其实每一张绘画呢，它的每张绘画它都有自己的一个造镜的一个方式。其实我刚才说那个枯寒感， 宋代绘画它分为也有几个这种雪景，这是类似雪景的一张作品。 雪景 寒林，雪景寒林是宋代北宋山水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一些李成啊、范宽啊都是画这种雪景图，就是古人他在面对一棵大树的时候，他马上就有种，我觉得他会想到人。一棵大树可能有300年、500年，但是人那种渺小是在自然面前是非常渺小的，所以说，他用这种树来表现树的这种沧桑，来表现人，那种生命的短暂。自然虽然这树不能动，但是他在和自然的对抗上面那种挺拔、那种坚韧、那种自然的流露，在这里边都表现得非常非常非常好。你像雪景、冷意，其实宋代人非常有这种高冷的感觉，不像现代人那么特别一些文人，他那种更高冷的感觉是非常 高冷 很凛冽， 很凛冽。对，他不像现代人，当时他内心非常高冷，但是他可能在待人接物上又非常随和， 对， 非常轻松。所以说，其实一张绘画的时候要表现这种酷寒感，这种比较酷的东西，现在来说比较酷酷的东西，就其实宋画在这里边特别有这种感觉。 宋画它这个有一个审美的一个名词叫荒寒， 荒寒感，对对对， 荒寒，枯寂，荒寒，这个是古人绘画，尤其宋画、宋元绘画当中的一个。就是从南唐以来， 对、 宋元绘画的这个 我刚刚突然想到了，之前好像是马未都老师在他节目里边说过的一句话，因为唐诗和宋词它完全展现的就是两种时代特色，会不会跟当时的时代有关系？ 唐诗和宋肯定、 宋词哈， 就是宋画里边所表现的那种荒寒感，会不会 我现在就要说这个， 对，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和这个北派山水的这个画法有关系。 北派山水， 首先这种大这种画的这种怪树啊，你看这种怪树，还有这种大场景， 怪状 大场景， 基本上是北方的山水。 北方山水， 你去南方呢，不是太容易看得到这种东西啊。那这是第一个。宋朝人为什么南宋，尤其南宋的一些人为什么爱画这个啊？就是有一种怀念故国的感受。 对， 南宋因为他跑到南边 迁了嘛， 南迁了，这是第一个。所以说这种枯木怪石，这种枯石，只有北方枯树的这种精神，只有北方才有。南方四季郁郁葱葱，他所以说就画这种东西，他来首先来是怀念故土。 对，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和文人审美情趣当中的一个荒寒境界有关。这个和禅宗思想。的影响有关系， 要冷酷一点， 冷酷的思想 打坐。 其实不管是禅宗也罢，儒家也罢，他到了最后，他都会表现出一种什么状态？就是表面上我们说好像波澜不动，表面上看起来是这个冷冰冰的，骨子里边是也有可能古道热肠的一种状态， 对， 也有可能是骨子里边这个很高冷，但就像这个同学说的，待人接物又很随和， 随和 啊， 对， 他因为他追求的是两种状态，你比如说。为什么会说受到禅宗影响？禅宗其中有一派做禅的这个手段呢，就是枯寂。 枯寂， 我们后世有个词叫枯禅，这个当然这个词在佛教当中它是一个相对来讲的贬义词，认为你做禅做死了。但是这个概念运用到这个 艺术 审美当中，它就会表现一种凝重感，宁静，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强烈的宁静。而坐禅最关键的是什么？宁静背后生命的活力， 生命的活力。对， 表面上看起来我是在那哭哭呆呆的坐禅，实际上呢，我内心在观想，在思考。 对， 我在思考，人是从哪里来？我到底是谁？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在思考，内在那种生命力又是一般人不能比较的。所以说，这个你在比如说日本的枯山水就是典型。表面上看起来。都是枯的，枯山水是吧？实际上它是表现在一种山水的一种生命的，反倒是用枯的东西来表现一种生力。这种雪景寒林图呀，这种的东西，它又有这种概念在里边，用一种 看起来是枯死的状态，在表现一种极其顽强和极其旺盛的生命力。这是文人审美的一种比较高的境界。 嗯， 道家也有这种说法。道家的这个，比如说庄子的这个“吾何有荒率之境”， 嗯， 啊，到了那种非常非常荒寒的那种境界当中，独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的时候，四周 我才能去跟上下交流， 我才是上下交流。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是有这么几种影响， 嗯， 影响到了后来就是 宋朝时候的画， 在宋朝的绘画当中表现出来这么高冷。这么表面上看起来宁静的一种，但是内在的生命又是很勃发的一种状态。我们看看一些宋画，还有一些这个元代的一些画，树都是枝枝叉叉， 嗯， 就好像那个枣刺一样， 对， 都要死掉了， 长得不是那么的茂盛，或者说不是那么好看。 但是你看，这树都是活的。 对， 必须得有。你仔细去看， 对对对， 那个树是活的， 确实确实有这样 的。下面有活树来衬托，比较有生命力的， 有生命力的。它只是把 生命力，其实在西方电影你也在看，它有一个为什么要死亡重生这种感觉？ 对， 叫凤凰这个词的一个涅槃，它其实就是重生。其实你在画枯寒的时候，其实你是有下面有积极向上的生命力在涌动。 嗯， 其实它有这种感觉，它是一种对自然这种轮回啊，这种生命的轮转，它是有感悟的。 你看这种松树啊、柏树啊，这种扭来扭去的这种生命力， 嗯， 和那种枯死。完全是两回事， 还不一样。 对对对对， 那种残垣断壁的枯死， 对对对， 衰败的状态。 它虽然是这种弯弯曲曲的在往上涨，但是它是想往上涨的，有那个势头。 对， 你能看到那个势。 对 啊，这是 非常硬朗、 不夸张的那种 生命 有意思的地方。 对对对， 我们接下来看下一张画。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正在创作中的这个一个照片吧。这是童老师正在作画。 嗯， 对，童老师正在作画。 嗯。 这个也可以的， 我一直以为 作画方式， 对，我一直以为我们在画画的时候都是放在这个案子上面来画的。 嗯，其实应该严谨来说，我这样画的时候不是特别多，我还是在案头。只是有时在补笔的时候，你会从这个现代当代视觉语言说，哦，哪需要再进行有点调整，这样是 可以。这个是方便您远看是吗？ 对对对对对，嗯，方便远看。就是绘画其实它也在视觉上面哈，原先古人可能在这个视觉上考虑的不像西方那种视觉语言那么强烈，但是它是有视觉语言的。我一般的还是在案头，只是说这个时候我就会退后看看哪儿还有不足，哪儿还要需要补笔时候这样补了几笔，补了几笔。 其实您在这样画的时候，那个墨哈，它不会流下来吗？ 不会的，因为毛笔它这种干湿度，你对它的那个掌握的非常好，不要水太大。其实好多人画画不怎么懂，就是涮水涮的特别多，其实那也没必要。其实古人有时在画画的时候用舌头会舔毛笔，为什么呢？就是那个水分含的非常正好的时候，你一蘸水，其实水里边太饱了，就会容易往下流。案头也不要水太多啊，水用水是应该是为什么说惜墨如金，惜水如金，都是这种意思啊。对对对对， 在这种画呢，它是这个我们归到画里边叫宋元方向的这类的画，古代是画在绢上的或者画在手指上的，它本身对墨的那种要求就。不是，对水的要求就相对来讲控水能 控水控的那个。 我们一般以为的啊，就我们印象当中的概念当中的国画 都是 大泼墨， 对， 宣纸生宣， 泼墨也是 一种， 对对对， 啊，这是一种 泼墨也是。近现代的一个产物，就是包括张大千以后，他是受西方那种油画那种在当代艺术前期的那个影响，就是一看国外也可以那样挥洒，可以什么才有了泼洒，最后才有了这种泼墨。其实泼墨在原先是没有的，没有的。 原先有写意， 有写意，写意，写意，写意，水会大一点，会画的比较自由，比较奔放一点，会有这个方法，但是不是作为主要的传承脉络，是吧？对， 写意嘛。 这里面真的是有很多的知识。 对，这个知识太多了，包括刚刚说的那个生宣纸， 生宣纸， 对对 对。我就想起之前画画的时候要买那种生宣、熟宣，然后。然后有人还说什么撒金宣，然后后来各种各样的那种宣纸，哎呦！ 其实大佐在那个时候享受学画的时候，是你自己喜欢还是？ 真的就是挺喜欢的。那个 时候，你是一开始自己喜欢？ 那你喜欢的就是国画。 对，我当时画的是工笔画， 嗯， 就是这应该也属于那种传统的， 对， 就是 其实这样分哈。刚才其实大声已经说，就是唐到五代的时候是人物画比较见长，人物画一般画的比较细，比较要像包括宋代的有一些画花卉啊，画什么都会相对细一点。它其实在传统绘画里边，它不分工笔或什么，它分为根据画种分为鞍马，分为道石，分是山水，分为什么折枝花卉，它这样分，而不在技法上它不怎么分，它只是说表现的一个物种上面它要分。现代人把它分为工笔，其实我觉得是不准确的， 又归了一个大类， 归了一个大，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分法原先在宣和画谱、宣和书谱里边其实分的非常，人家已经早就分了，分 按照内容分的， 按内容来分，而不是分画法。现在说泼墨像工笔，其实我觉得这样分有点儿 技法 太笼统， 太笼统了，太笼统。 说实话，你一幅绘画里边，你可能 我也有人，我也有马，人按马，也有山水，也有什么，你怎么分是吧？现在就他分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但是呢，你刚才说那个工笔和现在的写意，古人你说写意到什么样才叫写意，什么样才叫工笔， 也不太好说， 也不好说，不好说，这都是很常模糊的概念，这为了区分别的东西造了一个词， 它也是一个比较意象的。 所以我们今天会觉着好多，比如说您画工笔，我们今天可能会有一种声音会说，我们今天人画的工笔比较俗，画成了工艺画哈， 国营画，对， 会成了这种概念，就是我们今天很多画工笔的画的太匠气了，这种说法吧。那于是就有人提出说，我们的工画今天的画工笔者得有写意气，得有写意的这个意识在里边来画工笔，来画。然后我们今天很多画写意的又画的太荒帅了， 荒帅 画的这个随七八的， 工笔的意识在里边， 你得有工笔的意识在里头。那 所以这都是一个慢慢摸索的一个过程。 对，那如果要这么分类的话，我当时画的应该是花卉。 对，哎，这样可以了，折枝花卉，折枝啊，就是一个枝儿，然后一会 就是一个枝儿， 对，那叫折枝花卉。 然后 在宋代有这个， 多有蝴蝶出来。 对，没错没错，这是叫折枝。 那大佐，你觉得你在学了6年啊美术的这个过程中，对你有影响吗？比如说在性格或者以后的审美？ 真的，我倒是真的觉得画画，我不管是当然现代派艺术那些我不大知道的，这我就不去提了。对于那些油画啊，或者是说中国这些传统的画作，包括童老师刚刚给我们展示的那些画作，它真的是一个很磨人性的东西。就是它会慢慢的去锻炼你的心性，让你这个心从浮躁慢慢锻炼下来。你想想，拿着那毛笔 能沉静 下 来， 一下一下就一天就在那儿描一棵树，你像那种感觉。 古人讲究这个三日一石，五日一水，他其实就是一遍一遍的在做，不像现代画的那么快。他会，其实我认为就是古人画画就是交流，就是他对山水把山水的最好的东西描的，这棵树可能在这儿，那一块石头在那儿，它本来它俩不在一块儿，但是为了把这种好的美的东西都记录下来，它就会把它给很合理的、很理性的又非常舒服的放到一张作品里边啊，它是这样。 所以这里面的这个知识哈，内容太多了， 太多了， 不妨大家就多去看一下我们那个童老师的展览，还有这个大声出的这个书，叫《中国书房》。 中国书房， 大家可以去了解了解，说不定其实你就喜欢上了。比如说我弟弟他其实一直在学那个国画，但是他画的呢，就是怎么说呢？他基本上就是画得很奔放、很随意，但是他只要喜欢这样去画，那就是他的一种方法和思路啊，我觉得是可以鼓励的。 当然可以了。 对，所以说大家如果真的喜欢的话，可以比如说下了节目啊，在节目结束之后啊，多看看我们童老师的一些作品啊，看一看中国书房里面的一些文章啊，其实对自己也许会有一些启发。 对，其实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 理解这个事儿，可以从专业的书画角度上去考虑这个事儿， 对对对， 也可以另外一从这个人性修养啊，或者是说我生活怎么样提高生活品质上来考虑这个事情。 对对 对，大家呢也不用这个就是说我这画是不是我必须要把自己归到哪个门类里边去， 我要把它看懂， 我要把它看懂，我要不要这样。其实咱们如果没有想专业去达到某一个领域的顶尖啊，或者说我要想从事这个 用 我用不着那样 着， 只要把自己生活当中的那点花花草草给它画明白就好了。 对，其实你去尝试了，你去看了，就已经是好的了。 对对对， 对啊，这个看时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9:54了，这个我们的青年说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真的是干货满满啊。 对。 对，这个两位老师的分享也给我们讲了好多好多关于中国传统书画 文化 呀，这个之间的一些差别，反正我是受益匪浅。 我也是啊。 对，相信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也是这样的感受。 嗯， 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故事的分享。 嗯， 也非常感谢各位网友以及听众的收听和收看。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稍后大家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 拜。 拜 拜。